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二篇，失灵，第十二集。邝美莹重又坐起，拥着毯子把事情想了又想，只觉得整个身子都在历历发颤。 别把事情告诉江恋。 她摸起手机，才点开江恋的微信对话，又放下了。 凌晨两点，她怎么还可能醒着看消息？更何况这两人的手机还是我给设了晚12点以后消息免打扰了，当时把维标给感动了，直夸我体贴。 客栈部比酒店并不设有内线电话，但若等到明早再讲，又恐会误事，夜长梦多。邝美莹思忖了几秒，索性开灯下床，在吊带睡裙外头裹了件薄外套，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。走廊里极其安静，灯光昏暗，这一层本该有两个人巡夜的，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 维彪，维彪，江恋，江恋。 邝美莹拿手指轻轻叩门，声音也尽量压着，这音量里头的人醒着都未必能听到，更别提是在熟睡了。邝美莹有些犹豫，维彪和江恋是自己人，惊扰了就惊扰了，但这夜深人静的声响一大，势必影响别的住客。他家教很好，打心眼里反感做这种没素质的事儿。 要么还是回去打手机，没准手机屏一亮一灭的，能把两人给晃醒。 正举棋不定，忽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咯楞声，像是很小的金属环圈落地。邝美莹一怔，循声看去，这是二楼，一层约摸有十几间房，上下的楼梯在中央处，走廊里的人除非走进去瞧，否则是看不到楼梯上情况的。那声响来自楼梯口，像是回应着邝美莹的目光，有一枚金色的戒指缓缓地从楼梯口处滚了出来，最后孤零零地立在地面上，像只没有瞳仁的眼。 谁掉了戒指？巡夜的人吗？ 邝美莹预计那人会下来捡，居然没有。那一记咯楞的轻响之后再无声息。 奇怪，总不会是凭空出现，难道是那人丢了东西却没发觉？ 邝美莹忍不住朝那头走，几乎快走到楼梯口，离着那戒指还有一步之遥时，她又停下了。人对危险是有直觉的，多少而已，这深夜的气息里掺杂了某种未知的诡异。仔细听，那看不到的通往上行楼梯的墙后，似乎有人的轻微呼吸声。 谁在那儿？听到动静怎么不出来，反而要藏在墙后呢？ 邝美莹盯着那道墙的棱线，几乎屏住了呼吸。这异乎寻常的安静反让她心头猛跳，顿了顿，她脚跟抬起，动作极轻地倒退后挪。不管墙后正发生什么，她都不想被搅和进去，只盼着没人察觉到她的存在，让她能安全地退回房间。迟了，墙后探出一张人脸，是白水萧。那张脸依然惨白，嘴唇却嫣红，发髻斜堆，有几缕鬓发散下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白天见到的白水萧是柔弱的、温情的，让人见之生怜，现在却是刚硬的、生冷的，眸子里充满了攻击，像盘着的蛇，随时都会吐信。邝美莹脑子里嗡的一声，脚下如同生了根，动弹不得。 如果光是这张脸未必能把他吓到，坏就坏在那噩梦之后他思前想后脑补了太多，而这张脸也意味了太多。白雪萧从墙后走了出来，垂下的右手拢了把细长的手术刀，左手松开时墙后有什么东西瘫滑倒地，邝美莹直觉那应该是个人。他全身发寒，第一反应是要喊，但是嘴巴张开，喉咙里只能出气，发不了声音。他老毛病又犯，受惊过度时最严重会直接晕厥，其次是失声，死活都喊不出来。又突然不合时宜地想到江恋曾经取笑他。 气象灾害预警分蓝黄橙红四个级别，美莹撕心裂肺的尖叫最多算黄级，说明事态还好，他承受得住。 白雪萧眼中掠过一丝轻蔑，似乎对邝美莹这反应并不奇怪，手里刀子一转冲扑上来，这一扑像是打破了某种平衡，邝美莹腿上一轻，居然能动了，她转身就跑，凭尽浑身的气力冲向江恋和韦彪的房间。其实如果只是想造出声响，最好的办法是去砸就近的门，管他是谁住的呢。但邝美莹极度惊骇之下钻了牛角尖，觉得只有江恋和韦彪住的那间才能救命，隔着一两米远她攥起拳头纵扑着砸向房门。喉咙发不了声不要紧，拳砸脚踢照样能搞出声响来。拳头就快要挨到房门时，腿上突然一紧，竟是被白水霄一把拽住，生生往后拖开来去。眼见和房门只差那么几厘米，邝美莹一颗心几乎跌进了谷底，但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她迅速回身应对。只觉眼前刀光一闪，想也不想，下意识抬起手臂格挡。锋利的寒凉从右臂直切到左臂，鲜血瞬间涌出。白水霄皱了皱眉头，正要再次挥刀，忽然怔住了。邝美莹的血很奇怪，这血涌出伤口和常人无异，都是鲜红色，但是很快的像煮沸了一样，沿着血肉边缘处翻泡炸开，像跳跳糖，展开一连串细小的喷月和崩炸。 人流血的时候是这样。 也亏得白水霄这一迟疑给了邝美莹绝地反击的时间，他奋起全身的力气一脚把白水霄踹翻，转身拼命爬到门边抡拳就砸。砰砰的砸门声最终帮邝美莹突破了失声的封印，他听到自己喉间溢出的接近歇斯底里的尖叫。 韦彪，教练，韦彪，韦彪。 孟千姿下来时，楼梯口左侧的那半截走廊已经被围了个水泄不通，走廊尽头处真是如沸如羹，人头攒动间只能约略看个大概。白水霄挟持着邝美莹以背抵墙，不住冷笑。韦彪似是想往前冲，又投鼠忌器不敢妄动，只是大声喝骂。江恋也在，虽没有韦彪那么激动，但脸色凝重，显然形势不容乐观。山鬼这头控场的应该是孟劲松，孟千姿听到他扬起的声音： 白水霄，你以为这么多人你能走得了吗？ 哼，孟天姿都还没发话，山鬼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 这中气十足的，白天不还病弱的爬不起来吗？ 外围的柳冠国急忙迎上来，尽量言简意赅说明情况。 啊，孟助理布置的安保重点放在了外围，楼里因为住的全是山鬼，就每层楼只安排了两个守卫，一二楼的守卫都是被白水霄用迷烟放翻的，二楼的前程身子壮，这两天又感冒鼻塞，所以就没被迷倒。但是四肢乏力，被白水霄勒得行将昏死时，听到楼道里有人声，他还以为是山户，职责所在，拼命撸下戒指扔出去想引起同伴的注意，哪知道过来的却是邝美莹。亏得邝美莹大喊大叫惊动了人，上下都是山户，这还跑得了吗？白水霄狗急跳墙， 拿邝美莹当人质，逼我们让道。 柳冠国示意了一下那头。孟千姿正想说什么，一眼瞥见了新慈，也不知他是几时下来的，正盯着那头目瞪口呆，而即便是瞪着眼，那眼梢也还是细长的。 慢着， 这眼梢， 这敢不敢，可不是我做主。 别他妈废话了，要死一起死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白水霄厉声喝了句，那头一阵骚动，夹杂着无不恐慌的嚷声。 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哥，你看他那血， 哥，那血 怎么是那样的？ 怎么是那样的？ 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看来是僵持住了。孟千姿示意柳冠国帮他开道，那些个围观的山户太过紧张投入，都不知道孟千姿来了。经柳冠国一提醒，才回过神来，忙不迭的一个拽一个，很快让出条道来。 你终于出城。 白水霄口唇发干，极轻的咽了口唾沫。邝美莹被他挟持的几乎透不过气来，又折腾了这么久，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脖子上一道一道全是划伤，脸色本就已经煞白如纸，再被道道血气映衬，更显骇人。更何况伤口边缘的血还在以很小的幅度不住地翻泡喷跃着。孟千姿这才明白为什么一群山鬼会对血大惊小怪。他倒没那么诧异，只觉得邝美莹可能是得了某种罕见的血液病，相比之下他对白水霄更感兴趣。孟千姿盯着白水霄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 哼，你说你被神秘人攻击了，还装模作样带着我们画了一天的画像，其实那人根本就不存在吧？画像呢？ 最后一句是向着身后说的，很快就有人自后传递来了一张。孟千姿接过来打开来看。 我之前还说这眼梢眉角跟新词挺像，其实就是你就地取材，东借一点西挪一点，生造出一个不存在的人，凑了张脸出来，对吧？ 白水霄面无表情，倒是僵练，想起邝美莹画完人像后关于他嘴型的调侃，原来自己真的被借了。孟千姿将画像团成一团。 王鹏呢？ 在。 王鹏就在围观的人群中，忽听到自己被点到，赶紧往外挤。 我记得你说完化妆完事儿之后要见见白水霄，问问线索，你后来去见他了吗？ 见了。 他见到你的第一眼是什么反应？ 当时他吓了一跳，还叫出了声，我以为是我脸上的妆吓人，冒冒失失闯进去吓到他了，跟他道了歉。 一般人可能会被吓一跳，但看白小姐这胆色，处变不惊，面对这么多人围劫都不慌不乱。你之所以受了惊吓，是因为王鹏顶着的是刘胜的脸，而你清楚地知道刘胜已经死了。真奇怪啊，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我们只让你画袭击你的人，其他的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。莫非刘胜是你杀的？ 围观诸人一片哗然，孟劲松也变了脸色。白水霄半夜搞出这种挟持的事儿来，他就知道这女人必然有鬼，但事发突然，还没来得及想透彻，这哗然很快转为了激愤，有人怒吼了句：“ 一命 一命， 一命 一命， 杀人杀人！” 山户的激愤之声不绝于耳，围标内心焦躁，眼看邝美莹血流不止，地上点点滴滴几乎串联成片，急得双拳攥紧，眼内几乎要喷出火来。然而在看江恋时，江恋只是机不可查的冲他摇了摇头。孟千姿抬手下压，示意众人收身，直到走廊里宵禁无声，这才再次开口。 最后就是你拿迷烟放倒了一二楼的守卫，我很好奇，如果不是二楼这人绊住了你，又出了邝美莹的意外， 你原本是想干什么的？继续上楼，趁着夜深人静再把三楼的人放倒？你是冲着谁来的？我吗？我跟你有仇吗？还是山户哪儿得罪过你？ 没错，都没错。 白水霄终于有了反应，他脸上并没有惊惧之色，甚至还透出几分坦然来。说话间，持刀的手不动，另一只手移至邝美莹的头顶，在众人目光注视下，不紧不慢将她头发一丛一缕抓拨到掌心。孟千姿皱眉，正摸不清他用意，白水霄突然攥紧邝美莹的头发，往后狠狠一拽，如同杀鸡时反咬鸡头，已使得喉管更易过刀，嘴里喃喃说了句：“ 实在没耐心了。” 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，有几个胆子小的甚至闭了眼不忍去看。江恋和韦彪几乎是同时枪出。 慢着！ 孟千姿还以为他们是情急救人，直到江恋七进身侧才发觉不对，自己注意力全在白水霄身上，而江恋在自己一再发问时早就不动声色地选好了方位，求的就是对孟千姿一击必中，哪还容他有反应的时间？那一头，韦彪也不是冲着白水霄去的，他的目标是孟劲松，大概是防他救助孟千姿。孟劲松猝不及防，加上周身又全都是人，没有腾挪闪避的余地，生生被韦彪撞跌进人群中去。韦彪力道极大，下手又快，得手之后趁热打铁，又接连顺手抓起两人，向着人群砸去。极致一干人从混乱中反应过来，孟千姿早已白刃加喉，被江恋给圈锁制住了。孟千姿心头一凉，面上倒还没乱，只低声说了句：“ 姓江的，你是想死吧？” 这一下情势陡转，孟劲松怒不可遏，冲着江恋大吼：“ 江恋，你敢！” 后半句话硬吞回去了，因为江恋手上的匕首明显下压，如果不是孟千姿急得后缩，势必破皮见红。江恋笑了笑，朝白水霄的方向示意了一下：“ 这敢不敢，可不是我做主。”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